就請大家合掌。第七頁，啟守三戒尊，歸依十方佛，我今法宏願，持此金剛經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，若有見聞者，悉發菩提心，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，雲何得長壽，金剛不壞身，復以何因緣得大堅固力，雲何於此經，究竟到彼岸，願佛開微密，廣為眾生說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 無上甚深微妙法， 無上甚深微妙法， 百千萬劫難遭遇， 百千萬劫難遭遇， 我今見聞得受持， 我今見聞得受持， 願解如來真實義， 願解如來真實義。 請大家放掌。好啦，咁我哋講第二十一，繼續下面咯。以是慧命菩薩白佛言：世尊，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，生信心否？咁當時呢，慧命須菩提。慧命須菩提，即是說須菩提呢，慧命他有須菩提已經有慧眼了嘛，有慧眼而可以照見一切法皆空，慧命須菩提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頗有眾生，頗有眾生都有啲，即係嗰個有啲有一類嘅眾生於未來世聽到法生信心否？會不會生起信心的呢？因為有些眾生生起信心，有些眾生未必生起信心的。如果善根不夠深厚，會不會生起信心呢？必須要善根深厚的眾生才會生起信心的。 善根不深厚，聽到《金剛經》，他會驚、會怖、會畏的。佛言：須菩提，彼非眾生，非否眾生？有些人說佛就答須菩提了，彼非眾生，非否眾生？為什麼？什麼叫做彼非眾生啊？彼非眾生即是說呢，這裡有些人不明白的，我就列出來給大家知道，即是說他們不是普通的眾生，這些人不是普通的眾生，不是普通的凡夫，他們是發心修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菩薩，叫做初發心的菩薩，不是普通的凡夫來的。就彼非眾生，即是說他們不是普通的眾生來的，這些人呢已經不止於一日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，以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。即是好像閣下今天來聽《金剛經》，其實很多時候有很多閣下的不少的聽眾呢，可能你前世已經聽過，所以今世一聽到《金剛經》你必會來聽，你會很著弱來聽。有些他完全沒有這個興趣來聽，你請他來聽，或者他很多障礙不讓他來聽，他會做第二樣東西，他會做一些財色名食睡的事情，他都不會 來尋求智慧。每一個人 的善根不同嘛。好了，彼非眾生，彼非眾生，非否眾生，但是他們並非 唔係眾生喎，佢哋雖然係佢哋係眾生，但係佢又佢係眾生，但係非否眾生，否眾生即係唔係眾生啦。佢又唔係眾生喎，即係話咧，佢哋並非已經脱離咗凡夫嘅眾生。佢哋雖然係菩薩，仲係發心嘅菩薩，仲要繼續修行嘅。咁解，即係你有陣時睇睇經文咧，以前嘅古文嘅寫法係咁寫嘅，而《金剛經》寫嘅方法咧。就是事理圓融，他講呢個係眾生在呢方面咧，佢就唔係眾生。點解咧？佢係眾生，因為佢因緣和合而成眾生嘅。唔係眾生就眾生可以成佛嘅，即係你要圓融去讀《金剛經》嘅啊嘅義理。佛言：須菩提，彼非眾生，非否眾生？何以故？須菩提，眾生眾生者，如來說非眾生，是名眾生。眾生眾生者。眾生之所以為眾生的原因呢，咁解如來說非眾生，即係話佢哋係發心菩薩，佢哋唔係普通嘅凡夫，但係又可以解作咧，佢哋眾生係因緣所生，眾生當體即空，緣合就成眾生，緣散就離開世上啦。是名眾生，現在係假名為眾生，將來會成佛。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，呢啲眾生咧，你唔好睇佢係眾生。佢已經發心嘅菩薩，雖然係發心嘅菩薩，佢哋都係凡夫。雖然係凡夫，佢哋將來會成佛。所以一切眾生，咁我哋《妙法蓮花經》有位菩薩叫常不興菩薩啊嘛。佢見到所有嘅一切人咧，佢都話：啊，你將來會成佛，我唔敢怠慢，我唔敢輕視你。你將來會成佛，佢見到人就拜噶啦，因為你將來會成佛嘅，叫佢常不興菩薩啊嘛。常不興菩薩唔係話哦呢、這個人咪見人就拜就唔係，佢呢個心咧對於可以眾生可以成佛，佢產生一種無量嘅一種尊敬心，所以佢永遠唔會輕慢別人嘅，因為所有眾生都會成佛嘅可能啊嘛，所有眾生都有佛性，都可以成佛啊嘛，咁所以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就係第二十二。咁啊，以是慧命菩薩嗰度開始咧。呢度咧，總共嘅字咧有六十二個字。啊，由以我剛才讀咧，從第六十六頁啊，以是慧命菩薩須菩提一路至到是名眾生呢度咧，有六十二個字。其實呢六十二個字咧，鸠摩罗什法師所翻譯嘅係冇呢六十二個字嘅，即係本來嗱呢部經係鸠摩罗什法師翻譯噶，姚秦。另外仲有一部《金剛經》係圓莊法師翻譯噶，另外有《金剛經》係菩提留志翻譯噶嘛。咁呢個鸠摩罗什法師翻譯咧，本來係冇六十二個字嘅，但係後人咧就加多呢六十二個字。點解我哋咁知道咧？因為喺魏朝嘅時候，菩提留志法師翻譯嘅又有呢一段經文嘅，姚秦法師即係呢位法師翻譯嘅咧，就冇呢段經文嘅。咁後來呢段經文咧，後人加上去嘅。咁點解會有後人加上去噶？我有一個典故嘅。又相傳喺大概係唐朝嘅時代咧，就有一位普通嘅一個沙彌，即係普通一個法師。佢修行咗冇幾耐噶啦，即係修行咗一段好短嘅時間啫，出咗家冇幾耐。咁就平時佢係讀誦《金剛經》嘅，咁忽然間暴斃咗。暴斃咗就去到地府，因為佢未出家之前咧係作咗好多惡業，咁雖然係讀誦《金剛經》啫，咁你有惡業啊，必有惡報噶，咁啊去咗地府。地府咧，元王咧就要審判噶喎，所以元王審判即係話咧，每一個人所作嘅罪咧，就算我哋喺世間都有法官噶嘛，你去到另外一個世界都有判別呢個人。所作的罪有多少罪，而根據他自己的罪呢去流轉生死的嘛，並不是元王要罰他這樣，而是他自己罰自己的因果是自作自受的嘛。元王不可以說你作了某一個因果，你某一個惡因呢，元王自己可以饒恕你啦，不得的，因為因果律是很平均平等。人在世上呢有一樣東西很平等，這樣東西平等是什麼呢？無論貴賤必須死亡。人在世上同埋離開世上，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又有一樣事好平等嘅，就係因果報應。 你逃唔出。你几富有，你几贫穷，你系逃唔出呢个因果律。好啦，咁呢个阎王就根据呢位法师嘅佢所做嘅事咧，佢自然有记录噶噃，即系以全部 register 就喺个 computer 里边嘅。你個 computer memory 裏面，每一個人裏面全部，即係好似我哋一個電腦，你所做嘅事，我以咗個電腦嚟再譬如咧，你所做嘅每一樣嘢都係經過個 keyboard 已經 key in 噶啦。你個 keyboard 咧就係你個眼耳鼻舌身意，冚唪 key in 咗你個 memory。一入咗個 memory 咧，你洗唔到嘅，就已經入曬電腦噶啦。佢即係咁講嘅嚇。大家有冇睇過有啲電影都成日會講呢樣嘢噶，尤其是有啲外國嘅電影，你有冇睇過有啲外國電影 ？Have you seen Heaven Can Wait？ 邊個睇到呢個？有冇睇過呢出戲噶？哇，八十年代嘅戲啫喎，都未睇過啊 ！Heaven Can Wait 咧係 Warren Beatty， 即係叫做我唔知個中文名係咩啦。咁佢係呢出電影咧係講。呢出電影咧，其實係好奇怪嘅，係講隔世嘅因果報應嘅事嘅。咁啊，佢撞車死咗，咁啊撞車死咗咧，咁啊走上去天堂嗰度。呢個你可以有冇得租帶？咪以前叫租帶睇電影啊？呢部電影係美國嘅電影嚟，叫做《Heaven Can Wait》，係 Warren Beatty 嘅係主角嚟嘅。咁啊去世咗之後咧，咁啊走上去天堂啦。走上天堂有個 Mr. Chips waiting for him， 同佢 How are you doing？ Key in the board， 就、so, 你將會投生去邊度咧？咁佢 check 下你，喂，你唔應該死字喎，你未到時間喎，即係根據個電腦裏邊咧未到時間啦。咁後來咧，佢又要走翻佢嘅身體度，咁啊就走翻佢身體度，因為個人已經死咗，身體又已經冇咗啦。咁佢點樣樣咧？咁整個電影嘅故事發展到咧，佢點樣借別人嘅身體？就經過幾個身體咧，又做過 boxing 啊，打 boxing 嘅 boxing 啊，又做過 musician 啊。咁啊，呢個電影咧，好 interesting 嘅，好有興趣嘅。講人點輪迴，點投胎，大家不妨租呢個電影睇下。Heaven Can Wait 啊，咁啊，咁我點解講啲 Heaven Can Wait 咧？唔係，我而家講呢樣啊，即係話 Heaven can wait， that means they already got it in the computer， they can wait for you。即係話你去世咗啦，佢帶你去，喂，你未到時間嘅喎，未到時間有啲問題啦，我而家帶你投幾胎先啦，再講啦咁。咁呢個 Mr. Chips 就帶佢投胎，咁好，即係幾得意嘅部電影。好啦，講翻呢度啦。咁呢個阎王咧，見到呢位法師。就問佢啦，有咩功德啊？平時你做工，我尊重《金剛經》啊！你尊重《金剛經》，佢唔怪得你見到你嘅金剛，你個頭上有金剛波耶之光，即係逢親仲《金剛經》嘅人，原來頭上有金剛波耶之光嘅喎。咁啊，你有金剛波耶之光，好啦，你仲《金剛經》好，你仲一片俾我聽啦咁。咁你仲慣《金剛經》嘅就唔使驚噶啦，你除非講大話啫。你講大話，你冇做過《金剛經》啊！如果阎王一俾個《金剛經》你做，你做唔出聲，你仲慘，你欺騙。咁佢唔緊要啊，佢真係識做《金剛經》噶嘛？咁啊，做《金剛經》，做完之後啊，阎王話啊，你做《金剛經》好，但你漏咗62個字喎。呢62個字咧，你必須要咁啦。嗱，而家既然係你做《金剛經》嘅功德，你可而家增加你壽命20年，咁你就翻去陽間咧，你就話你就要。將《金剛經》裏面加多62個字，呢62個字咧，彌勒菩薩注解《金剛經》裏面都有嘅，可能即係可能啫嚇。照我推斷完咧，就係可能鸠摩罗什法師嗰個譯本裏面咧就漏咗呢一句，咁佢就嗱你翻到嗱你而家增壽20年，你翻到去陽間咧，你就去到濠州叫做鐘離子旁邊大殿嘅石碑裏面咧。就有呢62個字嘅，你將佢抄翻出嚟，加翻落去第22份，加翻落去第21份裏邊非説所説份，加翻落去啦咁。誒咁，佢就醒翻，還翻陽啦，還翻陽，佢咪去濠州鐘離子啊！真係睇到呢個石碑裏邊有呢62個字喎，因此咧，佢就提議咧，就佢就印經嘅時候咧， 抄經印經嘅時候咧，加埋呢62個字落去，所以我哋咧就有埋呢62個字嘅。咁啊，濠州钟离子即系咩咧？以前啊叫濠州，而家叫安徽嘅。安徽钟离子即系安徽嘅安徽嘅，好似叫做枫洋县嘅钟离子，有个叫钟离子啊，有呢个事情嘅。咁因此我哋咪有呢62句咯。咁呢个系讲多几句话俾你听，有呢62個字嘅啊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讲第22份咯。第二十二份就无法可得份。须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无所得也。咁须菩提就请问佛，释迦牟尼佛啦：世尊，佛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系咪无所得呢？佢得到呢个佛。得到正道是不是无所得啊？咁佛就话啦：如是须菩提，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小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咁啊，呢个点解又无法所得啊？点解话正道佛正道无上正等正觉、啊？正道即无上正等正觉，又点解又会无所得嘅咧？咁须菩提真真实实悟到。佛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所得，若执着有所得就叫执法嘛。第九份至到第十六份是解悟道理，第十七份以后就解悟后就要修行嘛，根据修行嘛。到了这一份第二十二份，内心的法相都要空得干干净净。前面所讲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個總相就係我相啫，空咗個我執。你知道我哋個我相好重噶嘛？有我見、我愛、我慢、我痴噶嘛？一切煩惱都係呢個無明嘅我相、我執而產生噶嘛？佢執著重噶嘛而產生。咁啊，前邊嗰啲咧就係講我執啊，就係法我執同法執都講。但係呢一度咧就特別強調啦，連法相都要空得乾乾淨淨。法相是什么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法，连法你都不可以执着。所以如果有人问你，那你学佛你执着阿耨，你执着佛法，那不是的，他不识的，根本佛法都不执 都要放下。你执着了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贪心啊，有些人就这么讲的，你真的贪心啊，你又说叫不要贪心，你不是一样贪心成佛，你贪心成佛嘛，他不懂佛理，他不是贪心成佛。成佛呢個佛法咧，就係一條船嚟噶嘛，你必須要借呢個船而渡海嘛。你渡海上岸啊，必須棄船。你唔棄船，你唔離開只船，你係上唔到岸嘅。所以最後連佛法都唔好執著，係一條船嚟噶嘛。呢條船冇又唔得，你執著佢又唔得。咁你去到最高尚嘅一個哲理嘅時候咧，即係話去到終點啦，連船都無可得。無有一法可得，如來體性空寂，離聞自相，離心原相。咁點樣即得到咩啊？如來所講法個體性空寂噶嘛，當體即空，因緣所生法，當體即空，無自性、無獨立性、無自存性噶嘛，係短暫噶嘛，係離開文字、超越文字噶嘛。文字不過係傳達佛法啫嘛。是文字波嘢啫嘛，你執著咗文字波嘢，你就離唔開執著。而且離如來之性係離念噶嘛，你仲有個念頭，仲有個妄念咧，就根本唔係佛法。你必須要離開呢個妄念，離念嘅仲邊有念可得啊？我每一個念頭都有所得啊！我呢個係妄念，我呢個貪心嘅念，我呢個貪名嘅念，我呢個行善嘅念，我念念相繼都係呢啲妄念啊嘛。得到法的時候無有妄念，無有妄念得什麼？無妄心，我們妄心裡面無一妄可得。如果有法所得呢，是唯心所現的，是你的心執著的法，所以是無所得。無有一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下面了，佛言：如是須菩提，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乃至無有小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沒有小法可得，一啲都唔執著， 我執著一啲都唔得啊，一啲都唔可以執著，執著一啲都唔係徹底。但係話雖説回頭喎，我哋話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受者相、無法相亦無非法相，裏邊包括我執同法執。如果你破咗我執，已經不得了啦。不過《金剛經》裏邊咧所講個義理咧係無上嘅最上乘之法，連法執都破。連法執都破嘅，即係話咧，即係好似你搭船，你嗰個海咧係波濤洶湧嘅大海，你從呢個迷嘅岸去到涅槃嘅彼岸，你必須要呢隻好穩健嘅船。呢隻穩健嘅船經過波濤洶湧嘅大浪，隨時你都會船翻如人亡噶嘛。但係呢條船係咩啊？呢條船就係、是。乘住一個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受者相嘅修行方法，咁講啦嚇，就幫助你去到彼岸啦。去到彼岸，你仲執著有呢個法都 OK， 點解都 OK 啊？我起碼唔會死喺大海，我到岸啦。我雖然仲有一條船啫，我喺個船嗰度，我差唔多到岸，我差唔多到岸，即係我未上岸啫。呢個就阿羅漢啦，佢已經超脱咗生死啦。已經唔使再喺六道裏面輪轉啦，因為佢破咗見惑同思惑。不過再上一層樓，再上岸更高，呢、這個就菩薩嘅境界，係初地、二地、三十地乃至佛嘅警察境界咧，就已經無有一法可得嘅，仲邊有岸與唔岸咧？仲邊有工具咧？無有一法可得。下面咯，正心行善分第二十三。復次須菩提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以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受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來說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剛才我哋講過，要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啊嘛。《金剛經》嘅依睇起修離一切相，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受者相啊嘛！不單止係咁，仲要修一切善法啊嘛！咁佛喺呢度講咧，嗱，你要除咗離相，你仲要修一切善法啦。離相都唔夠噶，仲要修布施、忍辱、精繼、精進、禅定、波野啊！咁一講咗修一切善法咧，佛又恐怕你執著善法咯，咁啊即刻講啦，須菩提，所言善法者。如來說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佛再次重複叫一聲嘅當機者須菩提，是法即係無上正等正覺啦。呢、這個實相波野平等嘅理體，呢、這個平等嘅理體咧，我哋本來就有啦，而且無欠無缺嘅。呢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不過凡夫俾無明煩惱所障蔽，做塊鏡已經蒙塵啦。啊，佢嘅反光嘅性能係個個都係一樣嘅平等嘅。如果能夠離一切相，即是波野實相；如果能夠離一切相咧，則諸法不生。離一切相即唔執著一切相啊，就唔會諸法不就諸法不生，即一切嘅妄想、妄嘅境界。你唔執著個境界，冇呢個境界，你嘅心亦都唔會生呢個妄想。咁啊，視為無生法，諸法不生啊嘛，諸妄法、妄境不生，因為你嘅心唔執著啦嘛，就叫做無生生。法本無生，性亦無生，即係話咧，假名為生嘅啫。即係話諸法不生，諸法不生，所有妄念唔生。如果妄念唔生，乜嘢生啊？妄念不生，妄念咩都冇咗念咯。我仲再做到無念，點搞啊？冇曬念，咁好麻煩喎。我冇咗念喎，一念不生，即係所有妄念不生。一切不生，則波野生。如果你真係要靠有一樣嘢生出嚟嘅咧，你完全一個妄念都冇，咁啊有咩？咁啊會點啊 ？What's going on? What's next? What would happen to me if I have no wandering thought? If I am all purity, what would happen to me? 如果我一啲妄念都不生咧，自自然然就波野生智慧生，智慧就生出嚟啦。如果你真的要話一樣智慧生出嚟，你又唔好執著智慧喎。修一切善法而不執著一切法，呢度所講嘅善法咧，係必須依照前邊所解悟嘅道理去修。 整部《金剛經》咧，如果根據通理大師嘅注解咧，《金剛經》通理大師有一部寫咗《金剛經》嘅注解，叫《金剛經新眼疏》。佢判科判別《金剛經》分為信解修正四大科啊嘛，即係整部《金剛經》嘅脈絡咧，佢將佢分開四個 category。從第二份到第八份，第一份就罪份，叫做 introduction 啦，係罪份，法會因由係個罪份啫。第二份到第八份咧，就係以無住而生信，唔好執著，要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。第二份到第八份咧，要建立你嘅信心。從第九份到16份咧，以無住而開解，要建立你嘅解理解《金剛經》。咁啊，第17份至到第24份咧，我哋而家系22份啦，至到24份咧，觀無住以進修啦，即係要理解之後有咗信心，理解之後咧就要去修行啦，唔係淨係要實踐嘅喎，唔係就係我知道就算咯，我係理論就算咯，你理論必須要加以實踐噶嘛，你淨係有理論而無實踐唔得噶嘛，咁所以由第17份至到24份咧。就是他們觀心的，又加了一個觀字，直到第25份至到31份呢，無住已成正了，就是怎麼正果。那我們一直現在講到第22份快要修那裡呢，一直這麼講怎麼觀一切法空，怎麼觀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受者相、無法相亦無非法相。那有些人問怎樣觀啊，怎樣觀以無我相，咁就觀無我啦，觀一切法空啦。點樣觀無我啊？如果有人嗱，從色聲香味觸法嚟觀，點樣觀色啊？色，你觀到啲你認為美麗嘅事。舉一個例啊，你生咗一種慾念，咁你必須第一念一起，第二念你要觀照住佢啦。第一念一起，你如果你唔察覺咧，你就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念咧，咁一路咧就會犯啦，就個念頭會繼續啦。所以真真正正，如果係以聖戒嚟講咧，即係以持戒嗰啲人持得好徹底咧，第一念唔係叫做犯戒，第二念你未冇做到，你就已經犯戒啦。呢個係行事抄道宣律師所講嘅行事抄裏邊。初起原非，不明為犯，即是話一初起呢件事，你一執著個境界，你起咗個念，貪念、淫念、愚痴念、抑鬱念，任何念頭一起，第一念唔叫做犯戒。你唔知道第一念，而第二念、第三念、第四念繼續落去咧，咁就係已經犯咗啦。如果你第二念、第三念、第四念落去咧，你由呢個念頭而成為現行啦。呢、这個五蕴就係咁噶嘛，色受想行識啊嘛，色就係你當初一念嘅時候有，受入咗落去啦，想你繼續去將呢件呢個咁嘅念頭，呢、这個歪嘅念頭咧，喺你不經不知不覺之中咧，有咗佢延續，有咗佢延續裏邊咧，就牽起你個現行啦，就叫做行啦 ，volitional action， 講嘢都係噶。某人講一句説話，從聲裏面你執著了色聲香味觸法，你從聲的第一念，你一聽了這句説話，你的心很猛，一起了這個猛的念頭，你為什麼要講這句説話？你傷害我住天心，你第一念啦，第二念的時候，你講這句説話很不應該的，你點點點點的第二個念頭啦，第三個念頭，第四個念頭，一路落到去看第幾個念頭，你就會反駁的了。 Shut up， 或者你為什麼要這樣講？你不應該這樣說，那你從這個聲裡面呢，你就一執著了，你就繼續去犯的了。你觀的時候，你就懂得怎麼修念咯，當下就懂得觀，即是好像我說，你當你不是只是靜坐才要觀心，靜坐觀心，為什麼我們要打坐啊？打坐就是幫助你這個概念去容易去控制，即是我打坐的時候，我就會觀到自己的心，你平時行住坐卧，你咁忙，你要做嘅事情咁多，你點觀到你嘅心啊？你平時要做嘢嘅，你要賣你個股票嘅，你要賺幾多錢啊？你觀唔到你嘅心噶嘛？但係你如果係有一段時間你靜坐嘅時候咧，嗰段時間你就話俾自己聽，我要訓練我嘅心， 唔俾佢起第二念。我有貪念嘅時候，第一念起我就第二念唔俾。咁你即係叫做靜坐嘅時候觀心啦，即係好似咧，如果我觀心嘅時候，我就當佢啊一個念頭，我一坐落嚟，我梗會起念噶嘛。你冇話坐咗靜坐唔起念頭噶嘛。你當你靜坐嘅時候，更加了解自己嘅心。你靜坐必須要有所願景噶嘛，叫做靜坐觀心。如果你靜坐嘅時候，我而家 relax 下，我輕鬆下，你就唔係靜坐，你係輕鬆啫。你唔係靜坐，你唔係觀心，你係鬆弛放鬆。咁嗰個唔係靜坐啊。不過咧，靜坐當然你需要輕鬆放鬆，連放鬆都放唔到，你好緊張，你根本唔可以觀心。好多學問嘅，你靜坐裏邊，靜坐就係你其中一個修行嘅方法。《金剛經》講你俾你聽呢個修咧，其實著著都叫你修行，但係你知啦，呢度只係得五千幾字，除非佢有五十萬字，就可以逐步逐步話俾你聽點樣樣。但係聖賢所講俾你咧，呢啲係二千六百年前佛陀講嘅。佛陀在世嘅時候，眾生嘅根基好利嘅，講一樣嘢就知道好多樣嘢噶啦。而家人嘅根基，你講一百句佢都唔知道你係乜。咁以呢部《金剛經》五千幾字咧，對於幾千年前喺象法時期、喺正法時期嘅人，一聽就開悟，一聽就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而家嘅人，佢第一佢唔嚟聽，第二咧，佢聽咗十次咧，佢都係果蘋果，食蘋果好多果，唔係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即係佢冇咁容易接受得到啊。而呢部經咧係必須要，如果真係要講《金剛經》咧，其實唔係十幾堂就講完嘅，講得兩三個義理咧，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受者相，好開始靜坐。今日靜坐係咩咧？觀心，觀心係觀咩咧？觀我妄念點樣起發，或者我唔好啦，我今次咧初學嘅時候我觀咩咧？我觀數息，息入息出，這個鼻孔裏邊呼吸入呼吸出，我自己咧係鼻孔裏邊嘅一粒芝麻，一粒芝麻喺個鼻孔裏邊，我唔係我嚟噶，我唔係我而家呢個觀成法師，我係鼻孔裏邊嘅一粒芝麻。我粒芝麻咧，感覺到嗰啲空氣吸入、空氣呼出，我就將我所有嘅妄念、所有諗嘅嘢、一切嘅善事、惡事、好事、財色、名食睡乜嘢，所有嘅妄念咧，都唔諗住，歸納埋一粒芝麻諗嗰啲空氣入、嗰啲空氣出，即係將所有嘅所緣境化為一粒芝麻，感覺到入出。咁我即係話，將所有嘅千千萬萬嘅所緣境都唔去諗，化佢為一個所緣境。呢個所緣境咧，就係我粒芝麻啦，入出。咁即係有咩作用啊？即係話我隨時可以將我散亂嘅心歸納埋一個心，歸納埋一個所緣境。我而家對住你，我嗰啲所有幾多所緣境啊？如果我以每一個人嚟計咧，我有二百個所緣境喺度。這個人是這樣的，這個人是這樣的，這個人是這樣的，幾百個所緣境，我幾百個所緣境，我每一個所緣境我都起一個妄念的，這個人的樣子多莊嚴，這個人怎麼會這樣的，這個人很狡猾，這個人你都幾冚唪起曬所緣境，不單止人起所緣境，我看到這個花，這張花插得挺好，我很喜歡這張花，今天那個居士我都叫他不要這樣插的，他又這樣插，全部是所緣境。這個風扇拎出來的風哗哗聲，叫他不要買的啦，又買這個風扇。色聲香味觸法全部都是我的所緣境。如果你的人好的呢，從正路的呢，你所對的日常工作、事業、家庭，你睡的所緣境呢，你知道他的所緣境，你懂佛法，你懂修心。你不懂佛法，你對著所緣境你就慘了。你對著所緣境，現在外面的所緣境是什麼？財色名食睡，虛榮名利求財權力，自私自利。你自己知道的，你自己知道的，你打開報紙看看，你聽下新聞，我們的所緣境有多少？無量那麼多。 无量的所缘境，其实戒律应该多少？释迦牟尼佛应该立多少戒律？戒律有多少？我告诉你，戒律无量那么多。为什么？一个所缘境就是一个戒律，两个所缘境是两个戒律，三个所缘境是三个戒律。戒律是对治所缘境而产生的烦恼的嘛。而且复杂到怎样呢？同一个所缘境，大家的善根不同，对那个所缘境都不同的看法。我这个人的欲念不强的，我对着这个很美丽的事，很英俊的，我不会产生我不应该产生的所缘境。但是这个欲念强的，他的所缘境就犀利了，他要产生现行，很复杂的所缘境。你想一日就成佛啊？你现在今天知道原来是这么复杂的，整部《金刚经》五千几字只是讲修行的大纲。如果真的逐步逐步呢，要经通过什么？所以修行为什么有这么多方法去修行的？高僧大德会列了很多方法去修行，有念佛的，有禅宗的，有密宗的，有律宗的。为什么？要从各方面去观心，从各方面去修心。如果你聪明到你选一个方法就可以单刀直入，一门深入的呢，那你就一门深入。你不是的，你要多方面才得的。那你初初那十零二十年嘛，多方面又看下经啊，又念下佛啊，又做下止观啊，慢慢慢慢你语言目染得多呢，你最后说我一心念佛，我修密，我修禅，你自然会修，你自然会找出你的方法。但是最怕你连路都不走出来，你仍然是贪嗔痴慢疑恶见，永远都是痛苦之中。咁我讲呢，越讲越多，不如讲返呢度啦。第23份呢有修行嘅名文，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呢、這个善法唔係世间有漏嘅善法，或係出世间无漏嘅善法，唔能够离开佛法而修善法。你修行你唔係佛法呢，你就唔係出世间法。点解呀？点解佛法有个佛法嘅特别喺边度呢？法法的特別咧，不單止係世間法，仲係出世間法，即係話唔單止係解決你現時嘅生死問題，仲要解決你以後嘅問題啊！有一位禪師講：，人生猶如幻中幻，父母未生誰是我，一息不來我是誰？即係話你修行嘅時候唔係淨係現世咁簡單喎。父母未生我之前，我是哪个呢？一息不来我是谁？当我这一息不来，即是我要没得唞气了，要死的时候呢，我又会成为是哪个呢？即是这些这样的问题大家要想的嘛。不是只是一味早午晚三餐，你做你所 你以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呢，其实你认为是快乐的事情，其实一转眼就云烟的。一切的荣华富贵，无论是逆境顺境，眨眼就成为过去的了。到时真是一息不来，最后那个钟头呢，你不懂得处理。如果你念佛，那当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啦。如果你修行，你不会堕入三恶道，你下一世再修行。所以有些人修学佛法的这一世很精进，他前世修过了。有些不精进，前世没修过咯。每一个人的修行都不同的。好了，继续了。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佛又恐怕我们执着了个善法相了，所以说即非善法，不要执着善法了，是空的，是因缘所生法，是无自性的，无善法可得。我们要修善法而不执着善法，即是呢，即空即假，超越二边，所以这才是真实无漏的善法。咁我哋要开始讲第24咯，福至无比第24咯。须菩提，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，如是等七宝聚，有人持用布施，若人以此波耶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，为他人说，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，百千万亿份乃至算数譬如所不能及。 釋迦牟尼佛呢好懇切咁引導眾生必須要修學佛法，所以佢時常俾好多譬喻嚟話俾你聽個功德喺邊度。咁呢度又俾個譬喻你咯，受持讀誦金剛經嘅功德有幾多呢？經中以譬喻嚟説明個功德，前面已經有五次比喻噶咯，受持金剛經嘅功德有五次噶咯，點解又講啊？有好多人話：，金剛經冇咩嘅，重重複複嘅啫嘛。前面講完，後面咪又講，咁啊重重複複咧，等你記得嘅，唔係你自己唔識，你自己冇了解裏面嘅內容。第八份嗱，我哋又將點譬喻翻每份你。分析一下第八份，大家掀去第八份了。第八份怎樣說呢？第八份裡面第23頁了。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，以用布施，是人做得福德寧為多否？釋迦牟尼佛以三千大千世界這麼多七寶，金銀琉璃車渠瑪瑙珊瑚珍珠琥珀，這些七寶多少呢？充滿世界咁多七寶，你連布施佢所嘅福德好多啦，但係都唔及受持《金剛經》嘅福德咁多。咁啊，第一次比喻咯，第一次係用三千大千世，唔止呢個世界喎，三千大千世界咁多嘅七寶，布施都唔及受持《金剛經》嘅功德。呢個第一個譬喻嚟引導話俾你聽嘅功德。話俾你聽，呢個功德必須要譬喻噶嘛？淨係功德好多啊，咁多到點啊？咁梗要大概講下噶嘛。第二次話俾你聽嘅功德咧，就係第十一份啦。大家見你成入十一份咯喎，十一份第32頁第二行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七寶滿意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。以用布施得福多否？又是用三千大千世界。而呢度咧係講恆河咯喎。而上次用金三千大千世界，而家咧又用第二個方法，用恆河嘅嚟譬喻咯喎。咁啊，到第十三份啦。中間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恆河沙等生命布施；若佛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説其福甚多。嗱，呢度咧又係點樣樣咧？就不是只是恆河沙，不是七寶了。他說以什麼呢？以恆河沙這麼多的命去布施，即是犧牲自己去布施的，那就更厲害了。生命，每一個生命好像恆河沙那麼多的生命，你都每一生裡面都去布施，甚至乎犧牲自己的無畏施犧牲來布施，又有一個譬喻了。那麼第十五份了，又有第十五份了。第十五份呢，第46頁，須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瞓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瞓服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後日瞓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。呢度講咩咧？呢度講不單止以身嚟布施，分分鐘都以身布施，早上、午上、晚上都要身布施。又講又提重複提咯，呢個第十五份裏邊講布施咯。咁啊，再講啦，第16份啦。須菩提，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於燃燈佛前得值84000內由他諸佛，悉皆供養成事無空過者。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，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，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如所不能及。咁呢度又講咩呢？又講話嗱，我釋迦牟尼佛喺古佛以來咧，燃燈佛咧，都供養過百千億億萬萬咁多佛，冇空過嘅，每一尊佛我都供養嘅。如果咁嘅功德好大噶啦，但係受持讀誦呢後世嘅人受持讀誦《金剛經》嘅功德咧，遠遠大過我生以前供養諸佛嘅功德。咁啊，呢個第16份啦，即係話同第8份、11份、13份、15份、16份七次嚟譬喻。好啦，而家要第24份咯。呢第24份咧，就比喻咧，佢系用咩嚟譬喻咧？現在呢40份，呢三千大千世界24份嗱，你揭翻你第24份啦，24份佢用咩譬喻咧？ 须菩提，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微山王如是等执宝罪，有人持用布施，至到第呢一份第二十四份呢，又用须微山咯。以前系用三千大千世界咁大，又用以身布施，点解而家至到而家呢一度，又用须微山咁少噶？大家有冇发觉呢样嘢啊？越嚟越个譬喻越嚟越细嘅。以前的譬喻都啊，好像世界咁大的七寶布施，而家就只是一個須彌山咁布施。咁點解個比喻越嚟越少噶？你有冇發覺呢樣啊？點解越嚟越少噶？佢表示咩嘢啊？你知道一個咩叫須彌山先？一個須彌山根據佛經講咧，八萬四千由巡，照咁計算咧，三千大千世界咧就有一百億個須彌山咁多，即係話。而家以須彌山啫嘛，你三千大千世界有一百億個須彌山喎，就要咁估計咧，咁你點解會越嚟越少啊？為何較量比較咧係越嚟越少咧？係有理由嘅，佢越嚟越少咧係有理由嘅。喺《華嚴經》裏邊講，法心究竟義不別，如是義心先心難。有兩個心，如果我哋當有兩個心，有個法心，有個究竟心，即係法心，即係話咧走出第一步。法心呢個心走出第一步，第二個心咧就係佢已經走出第一步啦，佢走二步、三步、四步、五步，一路咁走啦。呢兩個心邊個難啊？法心難啊，如是二心先心難。華嚴經講噶，唔係我講噶，唔係淨係我，唔係我講出嚟噶，法心最難。所以發心就以咩呢？以好大功德嚟譬如發心。如果冇最初嘅呢一念菩提心為因啊，仲邊有菩薩修行為果為緣呢？如果冇緣，又點會結成果呢？所以咧，發菩提心最為重要，最為難得。所以比喻咧，較量咧，先發心，先開始你發心嘅時候咧，與仲以好大嘅嚟譬如，去到究竟國嘅時候咧，就用細啲心啦。咁你要明白一樣嘢，我知道呢樣嘢，我得到咩啟示啊？發心難咩啟示啊？即係話你已經走出一步啦，你已經發咗心啦。仲有未發心嘅人，如果你勸佢發心，佢未發心咧，你唔好後，你唔好話，哎呀，我 despair， I'm disappointed， I've been talking and he doesn't believe in it， she doesn't believe in it。唔緊要噶，你叫你嘅屋企人學佛，你叫你嘅仔、你嘅丈夫、你嘅爸爸、你媽媽，佢未學佛，梗係啦。發心係好難噶，當佢一發心嘅時候咧，佢就勇猛精進嘅，越嚟越。咁唔緊要啊，發心難，你咪繼續同佢種因，繼續同佢講你要咁啊，你要咁啊，佢遲早都會，佢會有究竟心，逐步逐步行嘅。咁所以有啲人問啦，點解呢個去到而家嗰個比喻又越嚟越少啊？就因為咁啦，前邊發心難，所以用個譬喻咧係要強大啲，後邊咧都大，但係冇前面咁大。好啦，繼續第二十五啦，化無所化分，第二十五，須菩提，於是雲何與等莫為如來作是念？我當度眾生，須菩提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實無眾生如來道者，若有眾生如來道者，如來則有我人眾生受者。講到呢度咧，從信解修而到證悟嘅階段咯。第二十五，而家去第二十五份至到三十一份咧，就係講證悟咯。咁而家講翻前邊啦，我哋講話整部《金剛經》就信解修證啊嘛，四個階段啊嘛。點解信啊？信係咩啊？信原來所説嘅教法，但應如所教住啊嘛。第聖訓就是、應該咁而信原來所講嘅解係咩咧？心解意趣，須菩提，心解意趣，體類悲泣而白佛言啊嘛。呢個第十四份嘅解悟原來所講嘅言教同埋佢嘅義理，心解意趣。修係咩咧？係講修行，依住你解悟嘅金剛經修行，離一切相，降伏妄心。無所住嚟安住心增心，用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去修六道萬行。咁而家講二十五份就證咯，而第二十五份開始證果啦。 開始證果，如果講俾你聽，你證到果噶，你證到法噶，咁啊同《金剛經》佢義理唔相合啦。證果無有一法可得，證咩果？你再執著啲證果，證果之法由二十五份略是名降伏妄心離一切相嘅道理。要降伏妄心，必須要離相啦；要安住真心，必須不起執著。我執法執要空掉，無所住，無所住即係要安住。你第一次嚟聽我講《金剛經》咧，你可能唔知我講乜啫。咩無所住？我而家越講越快噶啦，因為你應該明白我所講咩噶，如果事情嚟嘅。而家談個果法，談個正果咧，仲係離唔開呢兩個問題。咩問題咧？而家要正果啦，沒有另外個果可說嘅，沒有一法可得。冇有一法可得，冇有一果可得，先系真得。如果冇有一法可执，先系叫做冇有一法可证，先系真证，先系真得。有一法可得就唔系真得，有一法可证就唔系真证。因为你执着咗有果，执着咗有法啊嘛。嗱，呢边就讲啦，物为莫作是念，与物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度众生。你哋唔好講世尊有個心念，我要度眾生啊！我哋唔好存有如來有心念要度眾生嘅念頭，以為如來有我執有我相，我要度眾生，我係能度眾生為我所度。何以故？實無眾生如來度者。若如來有心念我度眾生，眾生為我所度，即係話咧，你誤解咗如來話係有我生起能度我相所度嘅眾生相，咁咪即係凡夫。即係我如來唔會話。我是道理的佛，你是众生，我是主，你是跟随者。如果咁有个咁嘅就唔系平等啦嘛，有就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啦嘛。平等真法界，佛不度众生。华严经里面讲心佛同埋众生三无差别啊嘛。其实心佛众生三样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一切凡夫都具有如来智慧，凡夫同佛本来平等，凡夫是一时沉沦不觉，逐妄随缘，未能了脱生死，暂时为凡夫。所以在真法界里面，佛没有度众生，如果佛说我度众生就不是在真法界，就有相有众生所度。在真法界中，如果他有度眾生的知見而心有所住，就不是真的度眾生了。須菩提，繼續了，如來說有我即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。我是什麼呢？佛出世的時候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，大家欲佛切的時候不是有尊小佛的，一隻手指指腳天上，一隻手指地下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有些人說佛都說我嘛，天上天下為我最叻啊！咁就係有我想，這個我唔係我嗰個我，天上天下為眾生嘅我，這個係佛性獨尊，這個佛性係平等嘅，沒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受者相，唔係真係話我係你我是非人我嘅我，唔係呢個我喎，呢個我係天上天下為我獨尊，即係話天上天下為呢個我為呢個眾生嘅平等嘅佛性咧係獨尊。这个佛性呢，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我是一个假名来的，如来不起心动念有我，但是他不起心动念有我，而能够随顺讲到众生。原来心中无我执的嘛，所以即非有我。心中无我执怎会有我啊？但是凡夫就以为有一个我了，凡夫说啊有我的，那其实有我就有我执了。须菩提，凡夫者，如来说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在世俗来讲，众生是凡夫，是指相。但是凡夫是因缘和合而生，是五蕴色受想行识，当体即空。从性上来讲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凡夫的佛性被无名烦恼所覆盖，如果有一日发心修行，断除无名烦恼妄想执，破了妄想執着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受者相、無法相亦無非法相，就即非凡夫了，就不是凡夫了，就是已經成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了。 成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佢就唔会话我已经成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。如果佢咁话咧，咪又系有我想，系嘛？好，继续啦，第二十六，法身非上分，第二十六，我哋将个经文里边读一次啦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以上观如来否？须菩提，如是如是，以三十以上观如来。前面是第五份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说话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可以身上见如来否？那至到第十三份，就须菩提，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以上见如来否？做到第二十六份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以上观如来否？即是这里是观如来，前面是见如来，这里是观如来，不是重复啊，有见与观的分别。见是眼见，观是心观，即是说前面是讲粗相啊，降服粗相，到到呢度咧要降服心里面嘅细相啊，即系点样样咧？我见到美丽嘅嘢，我好吸引我，有个美丽嘅相，先至会吸引你嘅眼去见到，见到心里边产生呢一种咁嘅概念。但有阵时你唔系你嘅心细到，你眯埋眼，你都会有嗰个念头出嚟嘅噃。貪嗔痴慢疑惡眾的念頭不是一定有外相的，這個心起的相夢中都會起的，乃至不用你的六，不用你的前五根，你的內心都會起這個相的。這個時候你要內心觀，最微細的都是觀才可以降服你的妄心。即是什麼呢？眼耳鼻舌身這五根，我們有這個眼耳鼻舌身的嘛，眼耳鼻舌身是我們的感官，我們的感官和外界接觸，執著一切的煩惱而產生這種迷惑，令到這個迷惑而令到你作惡作善而受果報嘛。那這個眼耳鼻舌身，如果我們用一間公司來譬如呢，這些全部是你的 salesman 來的，你的 customer service 來的，全部和外界接觸，但這些 salesman 都不緊要，重要最重要後面 control 呢啲 salesman 嘅 manager， they all have a manager to control them。 佢後面仲有個經理控制曬呢啲 sales 噶。你搞掂呢啲 salesman， 你未搞掂個經理都唔得。你內觀咧就搞掂埋個經理啦。你連個經理 the one who manages your senses， 你都搞掂埋佢，你就內觀心啦。你搞掂前面嗰啲 front end 嘅 teller 有乜用啊？佢始終聽嗰個 manager 講噶嘛。你一搞掂琴賊先琴王，你搞掂咗個 manager， 咁你嘅眼耳鼻舌身咧就 under 你嘅 control 啦，就你就降服到你所有嘅眼耳鼻舌身意。而家第修行嘅時候咧，而家話俾你聽。金剛經廿五份就話俾你，依個廿六份話俾你聽咧，唔係單止從外相去修行啊，必須內心去觀照啊，叫做觀三十以上。前面講可以三十以上見如來否，而家又話可以三十以上觀如來否。見與觀有所不同，見係以眼睇見，觀係內心嘅觀察。觀咧係必須要意識要生，從以前所見嘅形象，現在意識裏邊再生起。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。過去佛教聲聞二成的修行者咧，係要內心觀想佛像嘅三十二相，因此有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咁所以你睇《觀無量壽經》裏邊教觀佛，觀佛嘅形象係需要嘅噃，要觀想佛嘅形象嘅噃。是心是佛，《觀無量壽經》裏邊講諸佛如來是法界身，入一切眾生心想中，是故汝等。心想佛事，是心即是三十以上八十隨形好，所以要觀佛嘅喎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你時常觀想佛，點解我哋佛像要莊嚴啊？時常以呢個莊嚴嘅相嚟帶動我哋觀心。如果你常注意觀想佛身嘅時候咧，冇其他嘅妄想，就用呢個佛身觀想呢個妄想為你嘅所緣境。而沒有其他的一切呢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因為人人皆有佛性，佛不是外求的嘛，是從內心的嘛。你又可以 將呢個 manager 咧，將裏邊嘅經理咧改造咗個經理。你改唔改造你心內嘅經理啊？呢、這個心內嘅經理需待你去改造佢嘅。你改造咗你心內嘅經理，前邊嘅 sales 都改造埋啦。你淨係改造前邊嘅 sales 有乜用啊？你個經理冇改造到，你必須要將個經理攞嚟話，我要 train 你，我要 train 你咧，係清淨你嘅心。呢、這個經理係邊個啊？唔係別人，個經理就係你自己嚟嘅。你自己嘅經理自己都搞唔好，咁你點修行啊？好啦，繼續咯喎。若以三十以上官如來者，轉輪聖王則說如來。呢句説話點解啊？咩叫做如果以三十以上官如來咧？咁啊，轉輪聖王都係如來啊？咁點解啊？轉輪聖王咧喺佛經上面講咧，就係人間最有福報嘅皇帝。有啲皇帝係暴君，有啲皇帝係好有福報嘅皇帝喎。呢、這個皇帝咧係善嘅皇帝，佢俾佢嘅名稱咧就叫轉輪聖王啦。我哋南傳，我哋個部洲，我哋喺南禪部洲啊嘛。我簡化嚟講啦嚇，呢、這個皇帝咧，佢點係善人咧？佢教佢所有嘅人民咧，教佢一個修善嘅方法，就是、十善業。不殺生，不偷盜，不邪淫，不妄語，不以語，不兩舌，不親，不惡口，不貪，不親，不痴，教佢十種善法，而所有嘅人民真係跟住呢個善法嚟行善，因為佢行善，國王呢個善人教曬呢千千萬萬億億萬萬嘅人民一定要行善，有咁嘅國王嘅噃，我哋冇呢，我哋喺呢個欲界冇呢個國王，有好多暴君。有很多國王是貪污枉法，有很多國王是欺壓百姓，真是善的王很少。因為為什麼我們在欲界裡面財色名食睡的國王怎會有好的善王呢？但是將來真的有這樣 的因緣，有聖的善王出現的，那麼這種聖輪王我們叫做轉輪聖王，佛經叫做轉輪聖王。那麼人間最有福報的人壽，人的壽命呢越來越長，又慢慢短之後呢又越來越長，直到八萬四千歲的時候呢，轉輪聖王就出現了，最優秀的轉輪聖王出現。人的壽命直到 average 的 lifespan 直到三萬歲的時候呢，就有鐵輪聖王出現在南禪部洲。人壽的壽命增至四萬歲的時候呢，就銅的轉輪聖王出現。人壽增至六萬歲的時候咧，就銀嘅轉輪聖王出現；人壽增至八萬歲的時候，金嘅轉輪聖王出現。咁呢啲係佛經裏邊嘅不可思議嘅一種人嘅壽命，係不斷不斷由減之中又增加，增加之後又減嘅喎，至到八萬四千歲咧，嗰個轉輪聖王咧就是、金嘅轉輪聖王。而每一個轉輪聖王咧，佢有個特徵，因為佢係善行善，有三十二種相好。所以人的相就是你看過人的相知道這個是不是善相，這個是惡相。你有這個轉輪聖王行善行道，它有三十二相，這三十二相跟佛的相貌是一樣的，叫做如果你即這裡說就是說，如果你說觀三十二相，以三十二相觀如來，那麼轉輪聖王都有三十二相，所以你不可以以三十二相來衡量如來的，因為轉輪聖王都有三十二相啦，點可以用相嚟衡量釋迦牟尼佛嘅相呢？釋迦牟尼佛法生平等噶嘛。須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說而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，如果我解佛所說而咧，我唔可以執著如來嘅三十二相，因為善王都有三十二相啦。咁點可以執著三十二相？係因緣所生法嚟噶嘛，當體即空噶嘛，是因緣有就生，因緣分散就而滅的嘛，是當體即空，我怎可以執著一些空無自性的東西呢？當為實有呢？於是世尊而說偈言，就說了：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。這裡呢，假使你執著三十二相就是如來，你錯了，因為轉輪聖王都是三十二相。如果你以為見到三十二相就見到佛的呢，其實這三十二相不過是色身，是色法，不是佛。如果你以為聽到音聲，講佛所說法的呢， 啊，呢、這個就係佛啦。咁你係以音聲嚟求佛，你咁就執著咗音聲。即係話咧，簡單嚟作一個譬如，你嚟到佛堂求學佛法，如果你唔懂得《金剛經》嘅破執嘅義理咧，你可能嚟到佛堂，你係執著咗咩咧？色聲香味觸法。你嚟到佛堂拜佛，你去到修學佛法都好咧。如果你唔懂得用《金剛經》嘅破我執法執空執咧，你就會執著咗色聲香味觸法而信佛。你點樣執著空？點樣執著色聲香味而復佛咧？點樣執著色？點樣執著聲色？嗱，以講色先啦。你信佛啦，你點執著色啊？我嚟到呢個佛堂，啊，呢、這個佛堂真係莊嚴啦。佢莊嚴，我咪嚟咯。呢、這個佛堂咁凹凸嘅，我唔嚟啦。信佛與唔信佛咧，係色相影響你信佛嘅誠心，咁你咪執著色啦。我舉個例啫嚇，啊，執著佛裏邊嘅莊唔莊嚴啊？執著呢個佛裏邊嘅佈置得好唔好啊？執著色，點樣執著聲啊？啊，呢間佛堂放焰口，哇，嗰種聲音啊，唱到我飄飄然啊！我執呢個聲音幾好聽啊！我一聽到放焰口裏邊嘅聲音咧，我流淚啦、啊！我流淚，我真係聽到嘅時候，我心好安樂啊！所以我為咗我個心要安樂咧，我又而嚟，我要聽嘅唱念敲打唱念，乒乒乓乓，叮叮噹噹，幾好聽。咁你執著聲而信佛，色聲香咧，檀香咯，味咧，呢間佛堂啲齋好食，呢間佛堂齋唔好食。啊，呢啲咧就俾人添飯，呢啲唔俾人添飯，呢啲米啊生嘅。啊！呢啲又得嘅，嗰啲又唔得嘅。呢個義工所煮嘅嘢出嚟係唔得嘅，咁你咪執著曬味咯。於是即聲香味觸咧，觸即係望有果報。我嚟到呢度每做一樣嘢，我會好報嘅噃。我放生，我會長壽。我捐錢咧，我布施，我第日做財主佬，我作為做億萬富豪，我而家捐錢，我捐我做咩嘢都有好嘅報應。我為咗報應而信佛嘅，咁你咪執著咗。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係講個表面俾你聽嘅嘅喎。如果你咁樣樣去聖信佛咧，係邪道，唔能夠見如來。見如來唔係見佛喎，唔能夠見到你自己嘅真如自性嘅理體。你見唔到你平等真如自性嘅理體。呢度舉個例啫噃，世人行邪道，你入咗邪啦。咁有啲人好驚，哇！咁我信佛都入咗邪啊！呢、这個邪唔係我哋普通去意會嘅邪，我哋普通個意會嘅邪咧就係大逆不道、大惡入落地獄嘅邪。呢、这個邪咧就係唔係正道，唔係真係邪得咁交關。我執著咁，我乜齋啫嘛。咁我呢、这個佛堂好食，我又去下；呢、这個佛堂唔好食，我又唔去。咁個人又會有分別心噶嘛。咁我中意去呢個佛堂，我食啲好嘢啊。但係始終都係有所執著，佛啊教你破執，呢、這個邪咧都係點啊？你已經發咗心啦，你已經走出第一步啦。邪雖然係邪啫，佢都係朝個路嚟走啊嘛。雖然我執著有果報啫，我執著有果報，好過我完全唔嚟佛堂，我完全唔信佛，咁啊嗰啲連邪都唔及啊，嗰啲唔係邪啦，嗰啲係地獄嘅種子啦。大家明唔明白啊？你唔好話你邪啊，你好邪啊！誒呢種邪，有啲人必須要邪邪地咁先係去入到去嘅。你唔邪，佢要邪邪地咁先係先入到去噶嘛？你又嗱人哋呢啲咁嘅事，你又要批評人啦。誒、哎、你真係邪啊！你執著呢樣執著嗰樣，唔使講。佢因緣到嘅自然邪，可能咧佢因緣到佢仲修行得快過你添啊！你以為你自己我而家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你邪我正，結果佢行咗之後咧，佢仲快過你。佢仲成佛先過你都未定，啊！今日我講到第26份啦，咁就27、28、29、30、31，可能明天最多後天講完。願以此功德，普及呢一切，我等與眾生，皆共成佛道。